人身旁，总会有人在身旁，满脸幸福的模样，羡慕吗？是啊，习惯了没有肩膀，习惯一个人微笑，也有很多好地方想和你一起分享，离不开早已习惯的方向。习惯了没有肩膀，习惯一个人微笑，我有很多好地方想和你一起分享，离不开早已习惯的方向。光的方向，不想自己还害怕失言不乐，孤独在对我讨好，不想到头来还要去逃脱。